像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圣僧女儿 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玉狗迎春，中金献瑞，中国黄金给您拜年了。初一至初三，铂金以旧换新免工费，超值惊喜等您拿，爆款产品打包买，新春优惠尽在安迈蒋家口中国黄金旗舰店。 是否一抹吻痕让你留恋伫立转身，时而谈笑风生，时而淡漠疏冷，你可曾想看清眼珠那种身份，因为如果可能于是写下了那种剧本，谁都此刻预计发生，也许不会发生。